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大家好，又来到一剧之本的时间了。咁今集嘅一劇之本咧，就已經係第134集。 哇！有咩咁特別？134， 一百三十四冇乜特別，但係我哋翻查過咧，原來我哋133集以來咧，都冇講過呢一個國家嘅一啲電影啊或者戲劇作品。 有啲咁嘅事？係吹寒風吹咗咁多年，係咪？ 就係 我都就嚟要剪個寒仔頭㗎啦！如果唔係都唔得掂啊，出唔到街啊！而家 你已經好單眼皮下㗎啦 ，OK？ 係啊係啊，我應該有啲潛質㗎，我覺得。 咁啊，今次就係講韓國嘅電影啦。咁啊，韓國嘅電影呢一套咧，可以話係經典之作，甚至都衝出咗韓國㗎啦。因為呢一套電影咧，喺2004年咧，亦都係喺康城影展咧就榮獲咗評審團大獎。咁呢一個導演咧都犀利啦，朴讚旭。咁佢都係韓國即係史上啦，咁啊唯一一個嘅導演啦。咁佢咧就獲邀參加咗歐洲三大影展，即係我哋講康城啦、柏林啦同埋威尼斯影展。咁佢咧就係、暫時嚟講唯一一個嚟嘅啫。 同埋原罪反亦都係即係荷里活其實都賣咗個版權翻拍 翻拍咗。 係啦，係啱啱馬六姑都講咗啦。我哋今次咧就係講《原罪犯》呢一套嘅電影，2003年喺韓國度上映嘅。咁亦都係朴讚旭佢嘅復仇三部曲當中嘅第二部。呢一套電影睇完之後可以話係好震撼嘅。我睇完之後覺得，哇！一唞一啖大氣咁先至可以落一落，就過一過冷河，真係唔掂，頂唔順。咁 點解頂唔順咧？你講清嗰啲啊！ 因為嗱，佢個戲入面咧，我開始都以為佢只不過係一啲即係好暴力血腥嘅一啲戲啦。咁但係原來唔係咁簡單嘅，佢入面講緊嗰種人性嘅複雜啦。或者是對於仇恨本身那種執着啊，咁亦都係描寫得好淋漓盡致，我覺得。咁加上佢本身嗰啲場口嘅調度啦，譬如我哋即係好經典嘅嗰幾場，譬如食墨魚啊、山坑墨魚嗰場啊，或者即係剝牙剪脷啊嗰啲，即係大家都可能睇過嘅，都即刻諗翻起。 基本上嗰啲我全部都係冇睇，因為假，好驚嗰啲。 但我覺得嗰啲好緊要。 但係我覺得成個，我記得我第一次睇完嘅時候都好幾年前噶，我都覺得好震撼嘅，我覺得震撼係因為咧，即係我冇諗過成件事咁嗰啲嘅復仇咁多嘅復仇咧，係源自於一件 好似好 簡單，係一件好似好細嘅，其實就係講下是非，其實就係講下是非 嗰樣，導致到人命嘅， 係，但係就係源於就係咁嘅啫，即係一個我哋好似覺得哇，你見到啲嘢講俾人哋聽，好似平時好多人咁點做啦，係咪先？即係但係你冇諗過就係一個咁細嘅嘢，就會變成一個咁巨大嘅復仇嘅計劃， 因為佢入面都有一句對白啊嘛，就係話，即係無論係沙或者石跌到海入面都會沉落去嘛。咁呢句對白亦都重複出現咗幾多次，咁亦都係講到即係呢一個叫做要復仇嘅呢一個人啦。咁佢就算一啲咁細件事，去到佢心入面咧，到最後都會化成一啲好嚴重嘅後果出咗嚟。 係其實除咗講恨，即係我哋頭先講仇恨嗰樣嘢，其實係佢對面嗰個愛同仇恨，其實都係同樣。你有咁嘅愛，你先會有咁嘅仇恨嘅。即係佢呢一樣嘢亦都係，即係嗰種兩邊嘅極致咧，都係即係寫得好好盡啦，只可以講啦，真係。 同埋我頭先講嗰啲即係好暴力或者好血腥嘅畫面，我又覺得唔係話純粹喺商業上面有咁樣嘅作用啊，因為我哋睇完嘅時候，我哋真係可以完全感受到佢要復仇嘅嗰一種動力啊，或者係佢個壓力之大啊。咁亦都透過呢幾場咧，或者係最後嗰場啦，佢亦都對於佢自己嘅女嗰、那個愛係有幾深咧，亦都可以透過呢個畫面，亦都呈現到俾觀眾，即係我有咁嘅感覺嘅。咁阿初，你啊點睇咧？ 我覺得幾得意啊！ 得意啊？ 得意嘅意思係作為一個劇本研究或者係作為一個戲劇工作者去睇，我認為喺現代有人做一個咁樣嘅劇本出嚟，呢件事係得意嘅。即係我咁樣講，我認為佢得意嘅地方係，如果大家真係由我哋好開初頭一兩集開始聽咧，你如果亦都有睇完呢個電影咧，我諗你會同意我以下呢句説話嘅，就係、是、其實佢有好濃厚嘅希臘悲劇嘅影子嘅。 嗯， 佢喺個架構上啦，或者係佢嗰個事件嘅嚴重性啦，即係都係好彰顯到一啲我哋講緊嘅希臘悲劇嘅。因為嗱，我哋而家雖然未講個故仔啦，但係其實個故仔最主要係一個大嘅復仇事件，而通過呢個復仇事件咧，到最後佢發現就原來唔係佢想象中咁，同埋佢發現咗一個更加大嘅驚天嘅秘密，導致咧佢發現佢成個人生就係一個大嘅悲劇，而佢亦都冇辦法逆轉。 嗯、 我淨係咁樣講法，你已經知道嗰樣嘢有幾咁希臘悲劇啦，係嘛？咁呢一個我覺得喺近代嘅電影啊，你冇即係電視啊，更加冇可能添啦。我覺得接近係好難嘅。喺電影入邊嚟講咧，係比較少見咁樣嘅狀況。佢能夠可以。叫做係啫，因為我希望呢件事完全係原創啦，唔係真實。 係我就啱啱想就唔係真實事件，但係佢個 credit 咧，其實要俾翻，因為佢本身係一個日本嘅漫畫片嚟嘅，所以日本人係好勁嘅，又係佢哋嘅。 冇錯啦，係亦都係好變態嘅呢個漫畫嘅題材，亦都係即係呢一個事件，我就係話調翻轉頭，我哋曾經提過，即係喺希臘悲劇入邊最重要嗰個功能性上面，點解有呢咁嘅悲劇？就係、是、我哋叫 catharsis 啊嘛，一個淨化啊嘛。咁即有啲人睇嘅時候就好似 Lucrezia 都話，就係我係有啲畫面我根本睇都唔想睇，我即刻揞住對眼，係連隔離睇住嘅人都揞埋佢哋嘅眼。 我唔會揞人哋嘅。 咁樣咁但係到最後我亦都覺得佢作為即係一個戲劇研究嚟講，佢係。即係喺現代嘅戲劇能夠做到一個咁樣嘅有希臘悲劇嘅力度嘅一個悲劇，令到我哋會睇完之後真係好彩啦！我哋發現咗個噩夢，即係大家如果聽開我哋節目，知道我講呢句説話係咩意思咧？即係我哋發現咗個噩夢唔關我事咁樣，我覺得呢一方面佢係做得好好。 其實我既然我哋第一次講呢個韓國嘅電影啦，我就想即係。同啲觀眾講，如果你係平時追開韓國嘅電視劇嘅咧，你又要好明白咧，韓國好多嘢嘅，佢嘅電視劇同佢電影咧，基本上係兩種都幾唔同嘅風格嚟嘅、 嗯。 電視劇咧，我係知道啦，係嘛，即係嗰啲 咩來 自星星的你啊，浪漫滿屋啊，咁嗰啲咧，即係藍色生死戀係好愛情啊，即係有絕症啊，即係係嗰啲好戀愛啊嗰啲嘢嘅。但係佢哋嘅電影咧，好多好好嘅電影咧，佢哋都係行一種好。好暗黑啊，好暴烈啊，系嗰种嘅方向。 系咩唔系？韩国最出名嘅电影唔系《我的夜晚旅游》咩？都系嗰啲嚟啫。 嗰啲都有，但系另外有一条线系好多呢一样噶，即系。香港人相對地唔會係嗰類型啦。 其實咧，我認為咧係我唔夠膽講，我唔係即係喺韓國生活啊。香港唔係冇咁嘅電影，咁而韓國亦都唔係話特別多得好緊要。 真係好多， 只不過佢成名出名咗，我哋又特別留意到香港唔係冇咁嘅電影嘅。我覺得咁樣講亦都有少少唔公平。 可能係啦，但係我覺得唔知咧，好多嘢韓國人拍電影，佢有一系列嘅呢一類係好暴烈嘅。 唔係我諗，如果要講到呢度咧，真係一定要講嘅就係、是、香港始終咧嗰、那個受眾人數咧係有限，你做一套咁嘅電影，如果個睇嘅人數太少咧，真係支持唔到，所以。感覺上就好似係少咗，但係如果你大家係比個比例上嘅話，我認為香港唔會特別少好多。 咁應該我諗強國應該可以 係咪？ 強國應該有好多。 強國點同咧？強國有偉大嘅審查啊嘛！咁喺有偉大嘅審查之下，有啲電影係唔應該荼毒我哋嘅人民嘅，就唔會出現㗎啦。 但係佢淨化我哋喎，其實係。 我哋作為做戲劇嘅，我哋覺得淨化啫。咁審查就覺得係荼毒啲人民，就搞到你係個個都走去剪你，咁點算咧？係咪先？所以就可能已經禁咗啦。 Okay. 好啦，咁究竟个故事啊，成个剧情系讲咩咧？转头翻嚟话俾大家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今日嘅一劇之本咧，同大家讲《原罪犯》啊，咁佢嘅编剧咧系朴赞郁啦，咁同埋有啲资料都系显示咧，就唔止佢一个嘅，仲有几个唔同嘅编剧就帮佢手嘅，咁嗰啲就系韩文啦，我唔读。 咦，阿初你好似话识嘅系嘛？ 系啊，我识读韩文噶，我唔系好衰啫嘛。真系有幸真系有韩文啫，系啊， 互相 唔知系咩嚟噶，中文唔知系咩字嚟噶。 算啦，放弃啦， 咁啊，大家可以上网自己睇啦吓。咁大家记住系朴赞郁咧都好紧要噶。咁但系呢一套嘅电影咧就系改编嚟嘅，就系、是、改编自日本嘅一套漫画叫做《铁汉强龙》。哇，个名劲啊！咁但系《原罪犯》都劲，咁劲在咩咧？阿初呢套戏。 個古仔咧就係、是、一開始就係有個人，我覺得已經好得意啊！嗰、那個人就係、是、一開頭咧，其實係有個人喺天台度捉住另外一個人 個條 胎啊！咁啊，嗰個人準備跌落去，喂，究竟發生咩事？我都唔知咩事，一嚟就已經好大嘅 tension， 唔知發生咩事啦。咁點知咧就 flashback 翻，一嚟就已經 flashback 啦。flashback 翻就係咩咧？就係、是、有一個叫吳大壽人啦，咁就俾人拉咗去差館。 一個大叔咁嘅人。 係一個大叔，就俾人拉咗去差館。咁去到差館度咧，就佢表現好差啦， 飲醉酒 啦，咪飲醉酒咁啦。啲差人又覺得佢搞搞震咁啊，鎖住佢啦。咁到最後佢有個好朋友啦，佢好朋友嚟保釋佢啦，就係佢個好朋友嚟到，唔好意思啊，佢下次唔會噶啦，唔好意思。但係呢個吳大壽到最後竟然係點咧？竟然系，总之佢都系即系戏弄嗰啲警察，然之后转身走咗咁样啦，咁就去激嬲人哋咧。即系你已经知道呢个人都唔方好人嚟噶啦，系咪先？ 佢都饮醉咗酒嘅， 系啦，醉酒闹事。 当时都有同啲警察讲话，我屋企人啊，有屋企人有个老婆有个女啊，买一份礼物俾个女啊咁嘅。 咁如是者咧，佢出到去咧就去電話亭度，第一時間就打電話俾個女。點解咧？因為其實嗰日係佢個女生日啊，佢就買咗個生日禮物好似係一對，即係好似天使翼咁樣，即係戴喺個背脊度好得意咁樣啦。就話我而家翻緊嚟噶啦咁樣。咁佢個朋友咧知道話佢個女生日就攞咗個電話就係話，哎呀，原來你生日啦，我一定要請你食飯，我一定要送禮物俾你啊，點點點。咁而呢個吳大壽咧就行咗出個電話亭出邊嘅。點知行咗出去之後咧，佢個好朋友咧講完個電話，擰轉身咧就唔見咗呢一個吳大壽。呢、這個吳大壽亦都係從此銷聲匿跡。咁點知呢個吳大壽係做乜嘢咧？就俾人捉咗去一個地方，佢係好似一個酒店房咁樣啦，一個套房，有個廁所咁樣，有張床，有部電視機咁樣，冇啦，即係有一個窗口，但係嗰個窗口其實唔係望街景嘅，係貼咗幅唔知咩畫喺出面咁樣，好奇怪。咁佢俾人困咗喺度啦，咁佢就覺得喂奇怪，做咩困咗喺度？咁啊每日定時定候咧，就有人俾嘢佢食喎，但係佢就出唔到去。佢亦都唔知道點解，完全係冇任何嘅跡象，冇任何人同佢講嘢，佢叫啲人放佢出去，佢亦都做唔到任何嘢，佢嘗試同啲人傾偈，啲人亦都唔會理佢，因為每日有人送飯俾佢，唯一係得嗰個人嘅啫。咁、如是者咧，佢就俾人困咗喺度，而喺呢個過程入面咧，慢慢個人就改變啦。最重要嘅改變就係佢發覺，咦，佢冇辦法同呢一個咁嘅制度抗衡，因為佢改變唔到任何嘢，咁就嘗試喺嗰度生存啦。第一喺嗰度繼續食嗰啲飯啦，第二佢唯一就係有部電視機啦，佢成日喺度睇電視啦。但係通過睇電視咧，佢就係真係學識非常淵博噶，佢因為乜嘢節目都睇，攀岩節目啦，係咪醫學嘅節目啦，佢咩都睇嘅。咁所以咧，佢就唔知點解個人就突然間多咗好多學識，而同時間咧，佢就不停有做啲體能嘅練習啊，令到自己可以大隻啲啦。亦都係因為有睇電視啦，可能佢有學啲唔同嘅武功咁樣啦。如是者， 同埋佢亦都睇咗電視咧，係個新聞報道咧，就係話佢個老婆咧係俾人殺死咗，就懷疑係呢個咧逃走咗嘅 失蹤咗嘅 係啦，吳大壽咧係去殺佢嘅。咁而家就逃走咗啦，咁樣嘅，即係而佢自己就 所以佢自己就無啦啦就成為咗個逃犯啊！佢就係俾人揾咗咁地方，但係佢完全都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喎。佢個女亦都係，佢亦都冇辦法聯絡到啦，因為佢俾人咁樣困住咗啦。而喺呢個過程入面咧，就耐唔耐發現咧，就會有啲人咧，就夜晚唔知做咩咧，就放迷煙就迷暈咗佢咧，就走入嚟唔知做啲咩喎，檢查佢啊，或者同佢打啲針啊咁樣。咁如是者過咗足足15年。佢亦都係冇死到，佢亦都係仲大隻過以前，但係佢就一路想辦法逃走，包括佢就係因為有一次你知道韓國人嗰啲筷子係金屬㗎嘛，唔知點解呢就俾多咗一隻筷子佢，咁佢收埋咗嗰隻筷子，於是呢佢用嗰隻筷子就開始就想辦法逃走，掘開啲牆啊嗰啲咁樣啦，到最後用咗15年嘅時間，卒知道最後佢就發現自己呢原來係一棟大廈嘅一個高層，即係比較高層，佢冇可能掘開跳出去啦咁樣。 但係佢又點算咧？點知過十年之後，佢唔係逃走佬出嚟，係唔知點解俾人放咗噶。咁如是者，佢俾人放咗咧，就喺嗰棟大廈嘅頂樓度咧，就喺個皮夾入邊嘅。佢就走咗出嚟，就咁啱見到有另外一個人。嗰、那個人純粹係咁啱得咁巧喺度跳樓嘅啫。 準備。 咁啊，點知就俾佢捉住咗啦？就話你話俾我知點解會喺度咁？咁嗰個人當然就都唔知點解佢關咩事啊？咁吳大十就一路捉住呢個人，就係、是、一開始個電影嗰個畫面啦，就係、是、捉住條胎，就嚟要跌落樓咁啊！喂，我喺邊度？你究竟發生咩事？你快啲講！咁啊，嗰個人點知啊？佢純粹喺度跳樓，咁啱遇到你嘅啫。咁如是者，佢亦都係冇辦法啦。咁啊，放過呢個人。然卒之喺佢離開嗰棟大嘅時候咧，頭先嗰人就跳樓，就跳落嚟就死咗啦。咁但係嗰個人係完全唔關事噶嘛？喂，咁就問題就出現啦！而家個真真正正個戲嘅所謂嘅起啊，先正式出現就係佢經過咗十五年之後，究竟發生咩事咧？佢就要調查，即、就、係、是、想知道發生咩事， 報仇啦。 係啦，同埋因為佢要知道咩事先知道點樣報仇啦，係咪？所以佢一定要查啦，咁樣咁啊就想知道究竟發生咩事。咁如是者佢就做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是、喂好肚餓啊，走去揾嘢食啦。但係佢又冇錢啊嘛，唔知點解咧？就有人俾啲錢佢喎，佢無啦啦就收到有揾俾銀包佢，有個流浪漢就係話：有人叫我俾你㗎，我乜都唔知啊！你問我都冇，我淨係知道俾啲錢你，咁啊走咗，咁啊有啲錢，有個電話，咁跟住佢就去咗間餐廳度食嘢。點知咧就佢見到嗰個咁樣嘅女廚師咧就話：哦，我認得你啊，我喺電視機度見到你，因為成日睇電視啊嘛。點知佢喺個餐廳度食嘢咧，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啦，就係、是、有個八爪魚嗰個啦，就俾咗八爪魚佢生食，唔知做咩成隻八爪魚生食啦。咁樣嗰個場面都幾震撼啊！點知佢之後就突然間就暈咗喎。咁如是者嗰個廚師啦見狀啦，就帶咗佢翻屋企。就話，因為呢個人啊好特別啦，唔知點解就一見如故咁樣啦。佢突然間就即係喺言談之後，你就發現咧，佢好似中意咗佢咁啊。兩個人就已經係叫咩一見鍾情咁樣，就去咗呢個女仔屋企，而呢個女仔亦都係照顧佢啦。呢、這個咁嘅女廚師， 一個年輕嘅女子， 係一個年輕嘅女廚師。另一邊雙，因為呢一個啊吳大壽咧，佢就要追查件事啊嘛。咁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動作就係佢揾翻當時佢嗰個朋友仔咧，記唔記得喺個電話亭嗰個朋友仔啊？咁呢個朋友仔經過十五年之後咧，佢而家就问一个网吧，即系喺韩国好多噶，唔知点解吓。咁揾到呢个朋友，然之后就佢就讲俾呢个朋友听，就系咁样过咗十五年。咁佢而家就想知道究竟发生紧咩事。佢就谂嚟谂去，其实咧都冇办法。 其实佢谂咗十五年噶，喺嗰个坐监已经日日喺度写嘢，得罪咗边个咧？ 佢有一个好长嘅名单，就系究竟佢曾经得罪咗边个，好长好长好长好长。但系都冇理由有人大仇口到咁样噶，即系究竟系发生咩事，佢完全都搞唔清楚。咁啊，揾翻个朋友之后咧，佢哋就开始即系追查呢件事啦。咁第一个有嘅线索，佢唯一记得咧，就系喺佢被困嗰十五年日食夜食嗰一档饺子。咁佢就憑住咧，即係曾經見過啲招子啊，叫做好似叫青龍啊，一間咁嘅餃子鋪，就周圍即係揾所有叫青龍嘅餃子店啦。咁啊，後來先發現原來就唔係叫青龍，叫紫青龍。咁啊，真係揾到啦，揾到嗰個餃子店咧，亦都追查翻去佢原本俾人困嗰個地方。咁就發現嗰個地方原來係咩咧？簡單嚟講就係一個私人監獄，係一個私營嘅監獄，即係有啲人私人運作一個監獄，唔知點解啦。咁佢就問嗰個人：喂，係邊個俾錢你？點解要咁樣運住我十幾年？到最後佢就施以酷刑啦，就係鑑生將嗰個人嗰啲牙剝出嚟啦，就逼嗰個人講啦。到最後亦都唔係抄到啲咩資料，因為嗰個人都冇資料喺手，淨係知道有人俾錢佢，就係話：哇，咁大仇口要運你十五年，我唔知啊。咁我收錢我咪做嘢咯，大佬咁樣。到最後佢就真係即係一個人徒手就打低曬個炸油仔咁走出嚟，因為佢。 有 個 錘仔 㗎， 因為佢喺嗰十五年佢嘅獄中生涯就係佢訓練自己係有練拳嘅，打到手指起疹嘅，打啲牆咁樣。點都好啦，佢真係殺咗出去啦。咁另一邊雙就發現咧，佢咪有個女仔照顧佢嘅。呢、這個女仔咧就喺網上邊咧就識有一個人咧，就即係發現有啲唔對路，而到最後輾轉就發現呢個人咧。嗰、那個地址啊，就喺正對面，即係佢哋住嘅對面。咁、所以佢就懷疑，咦，會唔會喺對面監視？卒之佢衝咗嗰度，就發現嗰度有個人。 嗯， 而呢個人就係話啊，你終於都揾到嚟啦咁樣。但係呢個人咧，佢亦都和盤托出就話係啊，就係、是、我搞呢壇嘢出嚟㗎咁樣。咁佢就當然想報仇啦。但係呢個人就開出咗一個好有趣嘅盤口，就係話：喂，你唔想知道點解我揾咗你十五年嘅咩？嗱，你係可以而家即刻報仇嘅，但係你唔會想知我係點解要揾你十五年嘅咩？ 不如咁啊，我俾啲時間你去查啊，咁樣啊，同埋咧，你唔好諗住折磨我啊，因為你折磨我係冇用噶。佢手上面有個遙控器，佢話我手上面呢個遙控器咧，因為我幾年前咧心臟有啲問題，入邊就有個起搏器啊。咁由於我大把錢啦，所以我就俾咗啲錢嗰個醫生就同佢講，你順手幫我裝一個遙控器，個遙控器而家喺手，只要我撳一下，我即刻就會死噶啦。咁而家你嘅選擇咧就係自己去查。查完之後咧，咁你查到你咪查到咯，咁我就會將所有細節都會話俾你聽。 但係如果自殺嘅，如果你查到我自殺， 係啦。但係如果你而家折磨我嘅話咧，我就即刻自殺，咁你就呢一世都唔會知道係咩事。咁如是者咧，就係、由於佢嘅呢一個可以話我最簡單嘅講法就係佢呢個求知欲啦，係咪？佢就真係走去查喎。咁佢走去查，咁究竟有啲咩線索呢？佢唯一諗嚟諗去呢，就係、到最後呢，就發現咗種種嘅蛛絲馬跡呢，就應該同佢讀書嘅年代就有啲關係。咁佢就翻查佢學校，就發現咗原來呢一個一路折磨佢、俾錢要去困住佢嘅呢個人呢，其實同佢喺同一間中學嘅一個可以話係師弟嚟嘅。但係點解呢個人要咁做呢？佢就真係百思不得其解，唯一就係知道呢一個咁嘅師弟呢有個姐姐嘅，亦都係喺同一間學校度。咁究竟發生咩事呢？佢唯一記得就係、喂，好似輾轉呢個咁嘅姐姐好似係自殺死咗嘅，但係佢自己嘅呢個吳大壽就已經轉咗校，佢都唔知咩事啊咁樣。咁卒之到最後真係查到嘅其實係咩呢？就係、話原來呢曾經佢呢個吳大壽同埋佢個朋友呢，因為呢個吳大壽係見到一啲嘢嘅，見到啲乜嘢呢？就係、原來佢曾經目睹嗰件事件，就係佢呢個仇家同佢呢一個我哋咪話已經自殺死咗個姐姐呢，喺讀緊書嘅時候曾經呢個吳大壽係目睹過呢兩子弟呢喺學校有一啲曖昧嘅關係，甚至係發生性行為嘅，佢曾經目睹過嘅， 即係佢喺個窗度偷睇到， 偷睇到佢亦都將呢樣嘢呢就輾轉係講俾佢嘅朋友知啦，亦都呢樣嘢咧就令到咧當時係軒然大波，就講咗俾好多啲同學仔知道，咁就令到咧周圍好多謠言啊。 其實佢咧就係咁嘅，佢講咗俾個 friend 佢個朋友聽，但係跟住佢就離校噶啦，佢就搬咗去第二度，所以佢又唔知道發生咩事。但係佢個 friend 咧就四周係同你講，咁咧就搞到人哋嗰個家姐就 到最後嗰個姐姐咧，亦都唔知點解佢就覺得自己係有咗啊點樣，亦都俾人哋周圍謠言。咁所以咧，咁呢一對咁樣嘅即係子弟加埋情侶，到最後唔知點算咧？呢個姐姐亦都真係決定咗要自殺喺個橋上面，即係佢亦都話咧，佢知道個細佬可能佢唔夠膽啦，但係即係佢哋係真心相愛嘅，咁但係佢亦都冇辦法面對佢又有咗，佢覺得自己有咗啦，同埋亦都冇辦法面對全世界點樣去睇咁樣，就係希望佢哋即係來生再見又好點都好啦。到最後呢個姐姐亦都係就咁跳橋死咗嘅，咁啊剩翻呢個細佬，卒之佢哋查到呢一度就知道，原來個細佬係因為一樣咁嘅嘢，就要報復，就是、一個咁大嘅報復就做。咁多年，咁另一边厢咧，因为呢一个啊吴大寿一路系俾人哋一半系追杀紧啦，亦都因为佢曾经咪打咗上去嗰个原本囚禁佢嗰个私营嘅监狱嗰度嘅，亦都系俾嗰啲黑帮寻仇。而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呢个吴大寿同一路照顾佢嘅呢一个年轻嘅厨师啦，亦都系个感情系越嚟越好，中间亦都系曾经佢哋发生个关系， 成情侣关 系，情侣关系。点知佢去到揾到呢一个李宇珍啦，即系嗰个仇家啦，去到话。我查到晒所有嘢，讲晒俾佢知之后咧，呢、這个李宇珍咧，先至将成件事咧，再由头到尾讲一次俾佢听，同埋咧话俾佢听，其实成个布局入边最大最大嗰件事咧，根本就唔系你揾唔揾到，即系我点解要俾时间你查啫？点解要俾你查到啫？而家俾你查到，我就话俾你听嗰、那个。所謂嘅真相就係、根本你喺獄中一路咧，咪話成日有個人夜晚就會探佢，幫佢打針咁樣。根本嗰個係一個催眠師嚟嘅、就係要令到佢咧一出咗獄之後咧，我用十五年就係要咩咧？就係、要喺十五年之後時機成熟，就係、你個女大啦、就係、根本嗰個咁樣嘅女嘅廚師就係佢個女嚟嘅。而嗰個催眠師咧就係、令到佢咧一出獄之後咧就好自自然然就會走咗去嗰間餐廳度，亦都同時催眠埋佢個女咧，就令到佢個女會同佢相愛，佢個女咧就係而家已經係同佢哋情侶關係，亦都係發生過性關係啦。根本就係佢個女嚟嘅，佢就係話呢個就係成個即係 佢就要你知道亂倫，係啦，俾人知道亂倫嗰個滋味，呢、這個先係報復個最重點。 最大嘅問題就係佢而家真係中意佢個女啊嘛，亦都係已經發生咗關係嘛，就係、要佢知道呢一個咁樣嘅滋味究竟係點。 佢將嗰本相簿亦都俾咗個監獄個阿頭， 係 就諗住俾個女仔睇嘅，咁。呢、這個時候啊，吳大壽就 開始哀求呢個李宇珍啦，就話你千祈唔好俾佢知道呢件事。 咁原來呢一個咁樣嘅監獄嗰個主理人啦，就已經俾呢個李宇珍係收買咗噶啦嘛，就唔帶收個女啊喺佢手上，而同時咧就交咗個盒俾呢個女啊，嗰個盒其實就係嗰個相簿。相簿入邊咧，其實就係由呢個吳大秀同呢一個女啦，好細個嘅時候一路一頁一頁咁樣揭，到最後就發現原來佢長大咗就係而家嘅佢自己。咁呢本相簿就而家就已經喺個女嘅面前噶啦。咁呢一個李宇珍就同佢講啦，喂，咁我應唔應該俾你個女睇呢樣嘢咧？而呢樣嘢亦都迫使到呢個吳大秀咧，就係佢不停咁忏悔啦，佢话我知道错啦，我知道错啦。到最后佢亦都为咗证明自己忏悔咧，佢就喺呢一个仇家面前咧，就系攞把教剪咧，就系将自己条脷剪咗落嚟嘅。咁就作为一个可以话系补偿或者系惩罚自己啦。 以前我就尝试， 系啦，太过多嘢讲啦，所以佢就咁样做啦。但系佢做咗呢个动作之后咧，即系呢个李宇珍就系话：，哎，我而家仇就已经报咗啦，我亦都我嘅生命亦都冇咩剩低啦。 佢都同个监狱长嗰个讲就 唔使俾佢系啦系啦。咁但系就俾咗呢一個遙控器，就係呢一個啊吳大秀啦，就係話你而家我死都得噶啦，嗱你查到啦，俾你可以殺死我。但係呢個遙控器，我哋一路以為就真係係控制嗰個心臟起搏器啦，點知就唔係嘅，就係控制咧，就係後面有個咁嘅錄音機啦， 即 係 當吳大秀真 係 想殺佢， 真係想殺佢嘅時候，佢禁制，點知呢個錄音機播放出嚟咧，就係當時呢一個吳大秀同佢個女咧交歡嘅時候嘅一個錄音。咁佢禁咗個掣，佢諗住以為自己可以報仇嘅時候，點知就係令到有咁嘅錄音播出嚟，令到佢一個更加大嘅打擊。咁而呢樣嘢到最後呢個李宇珍咁樣真係大仇得報嘅時候呢，佢到最後嘅選擇竟然係咩呢，就係佢自殺，佢開槍自己射自己個頭，然之後就死咗。咁而就到最後剩返呢一個吳大秀同埋嗰個女啦，兩個人真係冇死到。咁但係到最後佢點算呢，卒之個故事嘅結局呢，就係呢個吳大秀就真係揾到呢，當時因為咪話有個催眠師幫佢催眠嘅，佢揾到呢個催眠師就同佢講：你可唔可以想辦法令到我嘅呢一啲記憶全部都冇曬？ 就冇咗佢面前呢個人係佢個女， 係啦， 冇曬 呢個記憶，冇曬所有嘅記憶。咁而呢一個就係對到最後佢嘅選擇啦。而到最後呢個催眠師幫佢催眠咗，冇曬呢啲記憶，個故事亦都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繼續跟大家講《原罪犯》呢一套電影，英文是 Old Boy。咁我上網都揾過啲資料話 Old Boy 呢個字咧，咁當然大家會知道係舊生啦。咁亦都話係一啲即係年紀大但係好有朝氣嘅男士啦，咁就叫 Old Boy 啦。咁同埋亦可以叫做惡魔魔鬼。咁呢、這個咁樣嘅解讀亦都幾貼切今次嘅呢一套電影啦。特別咧想講下今次呢個電影嗰個收尾咧，都幾特別嘅。咁當然啦，同個催眠師本身都有啲關係。一開始我都諗，其實點解嗰個男主角會咁啱走到去嗰間餐廳度嘅？咁又點解佢哋兩個啲關係會咁樣嘅咧？咁原來最後揭咗咧係同個催眠有關嘅。咁一來我就會諗啦嚇，咁你講曬啦，咁你催眠做乜都得㗎啦，咁第二就係去到最後吳大秀想個催眠師幫佢去消除佢部分嘅記憶嘅時候，因為個催眠師都有講過佢未必可以完全做到呢一樣嘢嘅，可能會做到一啲其他問題啦。咁同埋喺個電影個尾呢，我諗佢都有刻意咁樣去講究竟吳大秀去到最後佢仲有冇呢一啲記憶存在呢，佢好似都一個留白嘅位俾觀眾去思考。 我覺得本身佢呢個戲咧，即係佢咁樣嘅格局啦，其實要令人入信咧，即係你覺得唔係一個真實世界裡面嘅嘢嚟嘅。不過佢又好早咧已經建構咗一樣嘢，係令到你覺得又你唔會質疑佢喎。即係成棟大廈愛嚟，即係有囚犯啦，咁你又唔會質疑佢係好咁樣啦，或者建構咗呢一樣嘢。咁其實催眠嗰樣嘢我都覺得係嘅。佢如果一開始如果淨係有頭嗰兩次咁樣話係催眠佢哋，所以佢哋相愛，你會覺得好似 係咪真係得㗎？咁但我覺得佢好咧，就係因為佢個尾咧，佢都係用翻呢一樣嘢去解翻嗰樣嗰件事。咁所以咧，佢當佢品咁樣擺咗喺個尾，佢都係用翻呢樣嘢嘅時候咧，咁我又覺得咧，佢令到前面佢咁樣用咧，又好似即係可以話係合理啲嘅嗰件事，令到你唔會覺得喂催眠呢樣嘢唔係嘅喎，即係你求其夾硬擺落去嘅啫。咁我又覺得會因為佢後邊用翻佢一個收尾，咁好似呼應翻咧，咁我又覺得係一個可以接受嘅選擇，都係 因為佢解釋咗一啲我哋諗一啲巧合啊嘛，咁原來呢啲巧合全部都因為催眠而做到，咁就佢講到呢啲巧合並非巧合咯。 係啊，係，即係佢係有心去 set up 佢嘅。當佢喺個戲裏面去選取咗催眠係有呢種效用嘅時候，咁而佢後面都會繼續用翻咧嘅時候，咁咪即係我覺得喺佢成個戲裏面，佢係佢建立咗呢一件事咯。咁我就覺得我可以接受嘅。反而係如果佢淨係冇個尾嗰 part， 淨係得前面咧，你就會覺得係好似兒戲咗啲啦。 即係我簡單啲啊，第一我同意 Lucretia 啱啱嘅講法嘅，即係呢個佢設立咗某一個遊戲規則，嗰、那個遊戲規則就係喺呢一個世界入邊，催眠係有咁樣嘅功效，我亦都相信催眠係可以有咁嘅功效啊！即係只不過可能大家斟酌嘅係，因為佢入面有一個咁樣嘅可以話 hidden 咗嘅嘢，因為初初個主角自己唔知嘛，到最後話俾你聽，其實係你係俾人催眠咗，係去到個戲一開始我哋見過嗰啲畫面，我哋唔知係咩嚟嘅，到好後期我哋解翻原來嗰啲係催眠嚟嘅，我哋就有一個。哦，咁樣，但係而家我唔知啊，阿傑，你嘅意思係話你質疑催眠有冇咁嘅效用定還是咩？咁冇問。 催眠有冇效用呢、這個我就唔敢講啦、我就當佢有啦。只不過係我哋一開始睇嘅時候會覺得，例如係阿男主角佢走咗去佢個女嗰間餐廳度，咁可以係咁啱走到去嘅啫。但係如果你話呢個係個兇手，即係係啊李宇珍佢本身嘅佈局，咁我就會諗咁。點樣去報到呢一樣嘢呢、我求其一間餐廳我都可以入㗎啦，咁點解係正正係入咗呢一間呢、哦，原來到最後嘅時候佢就解釋返點解你會入到呢一間呢，就係因為有催眠嘅咁。咁我去到呢一個位就好似我會有覺得有少少牽強，即係哦原來咁你話佢行嘅每一步去邊個位都係催眠得返嚟嘅咁。 我諗我開始少少明白你嗰個意思，因為我都有諗過嘅，即係我睇過戲時候我都有諗過。因为如果呢个阿吴大寿中意佢个女呢样嘢系被催眠出嚟嘅话，咁即系佢都即系可能会认知呢样嘢唔系真实啦。咁可能对佢嗰个情感上嗰个冲击会有一啲改变。但系个事实系佢亦都真系同佢呢一个实际系真系女嚟嘅女子发生过性关系。呢、這个我谂到最后对佢嘅冲击已经够大。而呢一个只要我哋同意呢一个所谓嘅催眠能够执行到佢哋嗰个设定。嘅話，咁我咧喺個故事嘅推進上，我就唔太大問題咯。 佢咁樣去解釋，用呢一樣嘢去解釋，究竟會唔會話所謂嘅 God from the machine， 即係我突然之間話你之前嗰啲所有嘅巧合，其實都係我設計㗎，因為催眠，所以你先至會做到呢幾樣嘢。 嗯。 哦，但係呢樣唔係喎，因為佢唔係巧合嚟㗎嘛。呢、這個而家佢話俾你聽就係佢係有心要係啦、催眠佢啊嘛，咁所以咪唔係 God from the machine 咯。即係呢個係 同埋佢亦都唯有咁樣先講得 通。係啊，因為佢解釋。 系 咯，因為我就係話啦，佢個成個戲嗰個佈局，佢要講呢樣嘢，其實已經係好難令人合入信。如果你就咁講，你好難令人入信噶啦。即係佢，但係佢就係已經，我覺得佢處理得算係好好噶啦。即係成件事你睇完，你都唔會話哇咁冇可能噶喎。即係你基本上佢都俾你入咗去佢。幫你設定嘅嗰個環境，嗰、個環境似乎係一個同現實唔係完全一樣嘅，但係你可以接受嘅。我覺得佢都算係做得幾好㗎啦。咁但係當然啦，你都會問咁喂，咁你成棟大廈都做啲嘢，即係警察唔知你冇可能㗎嘛、基本上都係嘛。但係咁當然 有黑警㗎嘛呢、這個世界，你唔知啊。 所以亦都設定咗佢自己一個逃犯，佢自己一個逃犯，所以佢又唔會再報警啫。佢都盡量咯，但係我覺得佢成個戲最大。就算你啲有少少瑕疵啦，或者你覺得係唔夠好，但係佢有其他嘢，嗰啲係更加重要嗰啲嘢咧，係即係會可以令到佢個戲都始終係你會覺得係勁咯，即係咁。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是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就係講復仇嗰樣嘢啦。咁因為我覺得好犀利嘅就係一開始我哋係諗，喂呢個復仇係由吳大壽去執行噶嘛。咁然後慢慢地去解拆翻，哦原來嗰個復仇本身係即係佢係被復仇者，即係喺呢個雙重嘅關係入邊，大家你又向我復仇，我又向你復仇，就好似我記得之前曾經阿初都有提過一樣嘢，就係喺一啲好嘅劇本入面，偶然我哋都會見到入面嘅角色咧，都會係有一個同樣嘅處境或者一個同樣嘅心理。咁呢一個就係、是今次電影入面仇恨嗰樣嘢，我覺得都好彰顯到出嚟。 係兩樣都係其實愛同仇恨，因為嗰個人都係因為佢愛佢個家姐而見佢死，所以有咁樣嘅愛之後咁嘅仇恨要搞你咁多年。咁呢個亦都同樣即係去到最後，亦都係因為即係佢要報仇，但係到最後亦都因為佢個女嗰個愛，亦都令到佢自己反而係願意懺悔啊！真係嗰刻先至即係懺悔自己嘅罪，即係呢種我哋如果話周星馳戲好少，因為佢拉到好極端，咁呢個就係啱啱佢就係將呢啲愛恨仇恨拉到好極端咁樣去即係去做出嚟。同埋我覺得佢除咗呢啲我頭先講啲好血腥啊、好報仇呢啲好多呢咁嘅情節之外，其實佢對人性佢都有啲好深刻嘅嘢嘅，即係例如就係佢嗰個復仇者個細佬啦嚇，咁佢都好早已經話其實報完仇之後就可以點樣呢、即係佢都有問佢嘅，你報完仇之後你會點？其實支撐住佢哋呢一啲人就係嗰種報仇嘅心，因為你之後你報完仇，你已經唔知道再有咩可以做嘅時候，你就要死噶，所以個細佬最後就係自殺。即係佢都講呢樣嘢。咁點解吳大壽佢可以繼續落去？因為佢仲有佢愛嘅人。咁即係愛就可以幫你支撐住一啲嘢，但係你仇恨，愛佢又會產生咗仇恨，而仇恨，但係你報咗之後，如果你再冇第二啲嘢承托住，你就只可以消失噶啦。即係嗰個佢又幾得意嘅，我覺得佢講呢啲嘢都 係啊。所以點解我就係一開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系话佢将嗰样嘢推到一个咁大嘅极限，系有一个好希腊悲剧嘅影子啊！即系讲第一就系呢一个所谓个主角人物佢个命运啦、即系佢成个命运其实已经被铺排，即系典型嘅希腊悲剧就系话我哋话命运啦，同埋佢要去行嗰条路咧，基本上由一开始咧已经系被设定咗噶啦。佢係跟住呢條路一步一步咁行去佢嘅，即係嗰個惡果啦，所謂。而到最後呢個惡果令到我哋同埋嗰個主人翁都明白一啲嘢啦。咁喺呢個過程入面，我唔知道係原本個漫畫，我估計原本個漫畫都已經喺曬度㗎啦，嗰啲主要嘅 element。但係而家我哋咁樣睇個故仔呢，你見到佢鋪排呢，佢點樣去設定所有嘢，我哋頭先已經有提過㗎，就係佢嗰個復仇同埋佢嗰個愛嘅呢一個咁樣嘅對立呢，係成為咗成個最主要最主要嘅脈絡嚟嘅。而最得意嘅其中一個位呢，其實我覺得係到最後件事所謂嘅解決係咩呀，係催眠呀，係忘記呀。佢如果佢可以忘記嘅話呢，咁佢就會冇咗嗰個所謂嘅復仇，亦都從而可以話係冇咗嗰個仇恨。因為你復仇你放低嘅話，咁你就可能係可以即係活得最好。咁呢一個究竟係唔係佢即係最想講嘅嘢呢，我唔肯定。但係你睇返成個係到最後嗰個所謂嘅 catharsis， 嗰個所謂嘅淨化，對於我哋作為觀眾嚟講呢，就係、是、有得到一個咁樣嘅少少嘅結論。我唔知大家睇完係一個乜嘢嘅感受。我諗我睇完之後，我同大部分我諗都係一樣呢，係好深噏㗎嗰陣時。即係你睇完之後，喂點解要搞成咁樣呀，點解要去到咁盡呀、咁但係其實佢哋都係源自一個好大嘅愛，但係到最后佢解决就真系唯有系你放低佢咯，如果唔系嘅话就大家都死到一条咯。 我睇完之后第一个觉得即系呢个故事教训我哋系乜嘢咧，就系、是、千祈唔好乱得罪人，同埋唔好咁多口。 我第一次系我睇，因为我其实都觉得第一次睇我最震撼就系嗰、那个，即系佢。其實就是你多口咯，你看到人哋一啲私隱嘅嘢，你唔應該講出嚟咯。講是非好似喺呢個世界好似好普通咁樣，但係佢就夠膽，即係我唔知呢個係原著，應該我懷疑應該原著可能已經有，佢就係夠膽用一個咁細嘅，即係所謂罪行啊，一個咁細咁平時日日都好常見嘅，大家都覺得可能冇乜嘢嘅，但佢就係用呢一個做嗰個原發點，就係、是、去。 將呢樣嘢係放大無限放大出嚟。咁我覺得呢一樣嘢純粹佢攞到呢一樣嘢都已經係， 其實都唔係單純嘅無限放大嘅、嗯，因為佢本身唔係裝到，我見到佢匿埋喺洗手間度食面啊，即係唔係咁樣啊嘛，大佬啊，佢見到一樣嘢的而且確 係可能佢嗱，我下次可能寫一個劇本就係食面，但係都顯然大波令到 可以，梗係可以啦。但係佢呢個戲睇嚟唔係想咁啊嘛，即係佢都係講一個極端嘅愛、極端嘅恨、極端嘅復仇，即係中間啲人會點樣去執行，而喺執行之後到最後係令到大家都只係得一個悲劇嘅收場。呢、這個亦都係我點解話佢到最後有一個好好真係希臘悲劇嘅設定咯。 同埋我哋喺追住成個戲個發展入面，我覺得都係好犀利嘅，即係我哋點樣跟住個主角去揾邊一個係兇手，跟住揾揾下揾到啦。找到是哪一個這樣去陷害他了，但是之後他沒有去報仇，因為他還想知道為什麼、就是我們會由我究竟哪個就是 who 那件事去問 why 那件事為什麼你要這樣做，然後一直去追查下去，就反而去令到自己個悲劇越嚟越大，可以咁講。 同埋睇完你，就算即係嗰個你初時覺得哇呢、這個人咧好奸啦，即係咁樣搞到你咁慘、嗯，但係到最後其實你都唔會話即係你都會其實同情佢嗰、那個細佬係嘛，即係你都唔會覺得，所以就係佢係可以將即係呢啲咁嘅角色，雖然大家做盡唔好嘅嘢咧，你叫我，但係你都可以俾到一個。就係佢翻翻去細個嘅時候嗰啲咁嘅小小嘅畫面，但係你已經可以令到呢個所謂奸角嘅角色都係你會同情佢咯、嗯，甚至係 咁同埋最後即係邊個先係呢個原罪犯呢，即係大家都可以去慢慢去深思一下啦。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再見，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